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文，今天是何巨业，是我拍档，何巨业你好。 你好，李嘉文你好。 是啊，今天我们讨论的，我相信都很多市民会关注。如果大家记得，无论是去年和这一排的，都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业意外，有一些就大家都会关心，究竟是不是那个地盘建筑，甚至乎是个工程等等，是个监管管理都需要去了解一下，怎样可以保障到工人的权益呢？是不是你涉及人命伤亡、大家可能记得由身就是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个名字。他的注册呢其实在去年12月已经届满了。听到他的名字呢，如果大家不是行内人，我可以提一提大家，包括了有几单的一些事故呢都是跟他这间公司可能是相关的。包括呢涉及油塘建筑地盘的死亡事故啦、我相信何巨业你都应该记得由身了。 没错。 等等了。屋宇署呢今年年初呢就将他的续牌申请就转交给独立的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做个面试和评审的，按一贯的程序的了，已经咁。在经过多轮的面试之后呢，咁昨日屋宇署就发了个新闻稿啦，详细就列出包括有见记者的。咁就讲呢，委员会就不能够信纳这个承建商的获授权签署人在地盘监督和安全管理相关的事务上的能力，即是说有質疑啦，對佢係咪能夠勝任呢啲事情咁樣？咁所以咧，簡單嚟講咧，佢就拒絕佢哋嘅申請，即係話冇得續牌噶啦咁樣。咁呢個喺建築行業嚟講，都係一件好大好大嘅影響，係嘛？ 可以咁講咧，就呢件事嗱，我應該講再推翻個時間表，其實就有好多建築工程嘅意外出現。咁當然成個業界我哋都覺得非常之憂心嘅，亦都覺得真係唔想見嘅。政府亦都好高調，亦都講過呢啲安全問題咧，應該要重視解決。咁當然咧，中間呢啲安全問題成因有好多，但係其實係咪同一個建築公司嘅管理有關係咧？咁當然即係莫多莫少，我相信都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關注，咁呢啲建築公司係咪繼續可以繼續做工程咧？咁所以啱啱尋日就發展局啦，同埋屋宇署都特別都講咗，精進建築工程限公司咧，其實都有個處理咁樣，即係有一個我哋除牌啦。咁其實我相信呢件事即係啟發咗一樣嘢啦。我哋唔講啲細節啊，其實就話政府亦都係去高度關注建築工業安全呢樣事，亦都廣泛嚟講係講嗰個建築質量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咧就希望循一個呢個正規嘅途徑，如果有根有據。喺如果覺得呢個承建商係唔適合續牌，咁就唔續牌啦。咁當然我哋要了解一下成個制度，喺一個承建商之中其實都要人嘅，所以尋日政府亦都講咧有呢個獲授權簽署人呢個問題。咁其實咧就係我哋一間公司就咁樣學嚟嘅啫。邊個係管理一個地盤嘅工作咧？技術上嘅管理、安全嘅管理、人事嘅編排、工序嘅安排，咁呢啲咧其實都莫多莫少係好關鍵於嗰個獲授權簽署人點樣去控制。所以其實變咗兩者係混為一談制噶啦，可以咁講。所以變咗似乎我哋睇到有事就大家一齊要從呢個人跟住成公司其實都要一齊檢視。 一般如果我哋讲得平民化啲啦，简单啲就系如果我打工，我最想知道就系我间公司咧有冇能力保障我打工嘅时候嘅安全啦。咁仲有就系你喺个工地里边有阵时唔系净系得打工嗰啲人嘅嘛，好多人都会出出入入噶嘛。如果有阵时 送货啊，都系一个外人嚟，你某程度都系 冇错啦。包括咗有阵时会監察啊、檢驗啊等等啦，咁所以如果你查明個承建商冇能力保障到個工程安全咧，其實呢個就影響到唔止係嗰間公司嘅打工嗰啲人啦，周邊嘅其實好多都受到影響。 如果你廣泛啲睇啦，唔單止係工地裏邊嘅空間同埋嗰啲人，甚至乎嗰啲財物，其實工地旁邊隔離嗰座樓，甚至乎出面嗰個街道上面嗰架車、嗰啲行人，其實如果個工程做得唔安全，都會成日有意外，都會影響到旁邊噶。 所以我哋系重视系有好有道理嘅。 嗯，咁当然啦，其他人就即刻谂啦，诶、哎，喂，咁一间公司可能好大噶嘛，会唔会仲有其他子公司咧？咁样，咁我哋都睇到一啲资料嘅，一啲传媒都有报道噶啦。咁而家处理嘅咧就系、是、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啦。咁其实佢同属精进系咧，仲有其他嘅承建商咧，依家都可以承接工程，因为你冇得诛九族人踢某一间公司啫。依家有问题被认为唔需要冇得续牌嗰间咧，就系、是、精进建筑有限公司。咁而佢哋嘅系内嘅其他承建商咧，照旧可以承接工程嘅一般情况下。不过咧，有啲业界都担心会唔会系你交俾集团嘅子公司接手未做完嘅一啲工程咧？咁样，咁呢个系咪会变咗啊？咁大间公司，如果呢一间唔续牌，咁其他接嗰啲生意咁点算啊？咁样，阿何巨业，行内多唔多呢啲情况？我哋可能都需要问下业内人士了解一下。 其实系要嘅，因为其实都几复杂啦。头先你加埋你肯讲咧，就系而家已经被政府确认系会除牌嘅咧，就系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啦。咁、其实就喺好简单讲啦，我哋讲私人建筑或者我哋嘅屋宇署，今次屋署出嚟讲啊嘛，喺屋署之下佢。同系啊，起碼見到嘅，差唔多有精准嘅名嘅公司咧，有三個起碼。啊，印象中佢仲有一個唔係用呢個名嘅，但係起碼清楚見到咧，可能佢基本上包括精准建築工程嘅公司，仲有另外兩間，一定係有資格嘅。咁當然睇下佢而家個牌照係咪仲有效啦。係啦，咁所以咧有一間咧，似乎仲係一個續牌過程裏面，有另一間咧就未到期要續牌。咁所以會唔會有機會佢用咗另一間公司去承接翻原有嗰啲嘅工程咧？係嘅，其實。有呢個憂慮，我諗坊間有憂慮，咁要問業界咧又點？有咩關係啊？係咪公民與專義啊？咁我哋要問一問。 係啦，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業內人士可以大家一齊傾噶啦。咁、電話旁邊咧就係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主席李啟源嘅，李主席你好。 係，李啟源你好。 李啟源喺咩度咧？ 喺度， 系啊，李家耀你好， 李生咁啊，阿何巨业 ，Vincent 你好， 系啊，你好，你好，诶，揾你嚟解释下啦，啊，你系获授权签署人协会主席， 系啊， 系啊，点样理解下呢个获授权签署人？嗱，就有一样嘢，我谂好多听众都未必，咩叫获授权签署人先？同个建筑公司有咩关系？点解呢两者系咁紧密嘅？系可唔可以讲讲个角色？系啊，关系好快。 建筑商佢系一个投资者啊，简单啲讲句。咁咧就可以係對於建築呢個行業係唔係咁大認識都得嘅，佢係投資者。咁佢要始終都係一個機構，咁佢要請一個所謂代執行人啦，代佢根據法例法規底下去執行個工作嘅。咁呢一個當時嚟講咧，就用咗一個佢個工作上嗰、那個、那個功能個名就直譯咗。英譯中咁譯咗叫做獲授權簽署人。咁、如果喺話香港以外咧，有好多地區咧都叫做係建造師啊，特別係我哋國家嘅係建造師。同個建造師係同一功能嘅。咁即係簡單啲講，你建造師就係代表間公司一個機構去處理佢建築上嘅所有嘅職務，係一個建築師嘅最高決策人。 即系咪可以咁讲？呢间公司咧喺公司啦，咁当然佢有一定有资历、有经验做咗呢行啦，系咪？因为冇贸易都冇理由可以接受佢啊。咁但系佢都有个代表人嘅，即系负责日常管理、技术上嘅管理都系有一个人啦，系咪？咁由佢签名嗰人叫做所谓嘅 AS， 英文叫 Authorized Signature， 就获授权签署、签名嗰人叫获授权签署人，系咪咁理解？所以佢承担紧最大嘅责任嘅，公司嘅日常工程上嘅营运系咪咁解？ 工程上嘅营运系啦，佢就系嗰个名就系咁样嚟。当时嚟讲系啊， 我想问一句，如果呢个获授权签署人嗰个资格或者系被有质疑下，唔接受佢冇资格做呢个获授权签署人。咁嗰间建筑公司系咪唔可以运作嘅？系咪即系变咗即时要除牌？系咪咁嘅理解噶？可唔可以解释今次嘅事件嘅情况？ 嗱、如果你话今次事件系一个续牌嘅情况啫，嗱，其实你如果一个投资者，我想做一啲建筑工程，咁我要请一个获授权签署人， 系 咁啊代替佢执行个职务啦，即系法律法规底下，咁呢个获授权签署人即系收到呢個建築公司嘅委任，咁有建築公司就想話去做呢個樣嘢咧，佢要去同建屋宇署，咁佢會係申請一個牌照，建築牌照啦，即係我哋講緊好似精呢間公司個一般承建商個牌照啦，其實 實牌照有一般承建商同埋專門承建商嘅，同埋一啲小型承建商嚇、啊，分三大類嘅。咁講翻而家個一般承建商呢一類啊，其他就唔好講住啦。咁佢申請嘅時間，咁我哋就即係屋宇署收到你個申請，咁會 check 佢會睇翻你個公司嗰個資源夠唔夠，即係財力啊、機械資源啊，同埋嗰個大概嘅管理架構啦，佢會睇呢一樣嘢。咁另外呢個獲授權簽署人佢個經驗啊、佢個學歷啊，佢都會睇嘅。咁如果兩樣嘢睇個文件上符合到佢個法律法規底下嘅要求咧，咁佢就會係要求呢個獲授權簽署人代表呢間公司，代表想註冊呢間公司就上嚟面試。咁喺個面試過程咧，我哋有一個叫承建商註冊委員會嘅。咁委員會入面咧都有十個八個人啦，一般嚟講都係。咁分別就係全業界啦，有業界代表啦，咁有三大專業資格嘅代表啦，即係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嘅代表啦。政府就佢都會有個代表啦。 咁佢審佢啲咩呢？佢面試一個嗰個獲授權簽署人嘅代表啦，佢其實要確認佢啲咩，或者考佢啲咩 㗎？嗱，一般嚟講呢就會係睇佢個本身嗰個對於香港嗰個法例嘅熟唔熟悉啦，睇佢或者會係問一啲問題，就想理解佢如果有一啲嘅嗰、那個情況底下，你點樣去處理啦？佢對於嗰個緊急應變嘅個能力啦，咁同埋勞工法例啊，相關安全法例啊，環保法例啊，嗰個質量嗰個控制啊，你點樣去處理啊？對於條例上你獲授權簽署人嗰個責任係啲乜嘢啊？咁同埋甚至乎佢獲授權簽署人佢一個人啫，咁一個人佢個團隊嘅你點樣你 管唔管理到？ 管唔管理得到？你有冇個會睇問你好多問題而評核你有冇能力去管根據法例嘅要求底下管理得到嗰個建築工程？ 係嗱，咁一個問題啦。唔好意思，我問我一個問題先啦。就其實如果呢、這個獲授權簽署人，假如佢譬如工業安全上面出咗問題，或者都當然有實質證據啦，咁憑係佢有猶豫，未必有呢個能力噶啦。咁係咪呢個關鍵嘅？可能有機會唔接受佢作為呢個資格。咁從而如果一間公司冇曬呢啲嘅獲授權簽署人，係咪自動嗰間公司都變咗被停牌嘅？ 佢每一個階段咧，即係譬如我哋接到有個建築工程申請開工，佢每一個階段咧，關鍵性階段，佢都要有一個合資格嘅獲授權簽署人去填一啲法定表格，通知翻屋宇署，我而家嗰個情況係做到點，即係叫做最拉尾，我攞嗰個入伙紙嘅時間，我都要有個合資格獲授權簽署人。如果呢個獲授權簽署人係出現咗問題，嗰個承建商註冊委員會係唔接納佢，或者唔相信佢有能力去管理個地盤咧，即係地盤運作咧，咁就好似頭先講嗰樣嘢啦，佢就會係導致嗰間公司，如果嗰間公司得一個唯一一個獲授權簽署人啦，咁佢會導致嗰間公司咧就唔可以再繼續嗰個建築工程嘅。 明白啦，好。 嗱，咁而家咁樣睇法咧，咁都有業內人士就擔心，哇，佢會唔會借屍還魂咧？包括咗佢啲子公司，佢換一換嗰個授權簽署人又得啦， 佢有幾間嘅喎， 係啦，咁會唔會其實都好難控制到佢究竟係咪不善管理而牽連到其他嘅即係公司咧？咁加上佢哋精進系咧，佢而家接緊嘅包括咗好多，即係15,000伙公屋啦，又有私樓啦等等，市民大眾會唔會覺得咁樣就已經係即係收貨咧？ 我諗我哋法例制定嘅時間都會睇兩面啦，即係對於佢嚟講係成個架構係未真係有問題。第一樣嘢同埋佢，我哋都係管理佢個註冊牌照啫。好似頭先講嘅，佢而家有其中有一間，頭先 Vincent 都講過，佢好似就係以精進個名有三間 咁其中有一間係一般成件，好似有兩間一般成件商，我另外好似我印象中佢有一間叫唔知咩土木嘅，咁我就係等於我頭先講嗰樣嘢，一般成件商佢只可以做一般成件商個工作，如果係專門成件商，佢就唔可以做專一般成件商嘅工作嘅，其實會有分類嘅嚇。咁、如果佢第一間一般承建商，咁而家有一間就預備緊續牌，咁、如果預備緊續牌嗰個係通過咗個承建商註冊委員會，咁佢就梗係可以做到個牌啦，咁、但係喺嗰個合約上，我覺得佢係第二個承建商嚟嘅，係兩個唔同嘅個體，兩個唔同嘅個體喺合約上佢係未可以轉移呢，一般合約上是不可以的，同埋我哋會有個幫買嘅，有個理由，即係合約上有好多掣肘嘅。就算你話，我而家冇咗個牌，我想話將成個合約我判俾我另外一間公司，嗱咁就係要個業主方係同意先得， 係咯，佢同意就得噶咯。理論上，法例上有第二間公司又有資，仍然有有效資格，其實可以承接嘅。 甚至乎有啲人就係擔心咧，業內人士係擔心咧，我要嗰、那個竣工期唔好影響啊嘛。咁總之你擔保到就，同埋你擔保你管理實冇問題嘅啦嘛，係嘛？你而家咁多人望住你咁啦，咁佢話得咁就得嘅咯，係咪咧？即係其實只要嗰、那個即係佢哋嗰盤生意，佢哋互相之間話冇問題，而家政府係冇嘢可以做到嘅。 会唔会有即系佢同系转移嘅可能性、你估计啊？大家唔知啊。 嗱，我如果当估计同系转移啦，咁就唔系嘅吓。政府系可以监管得到嘅，呢度把到关嘅。个点样把到关咧？就系佢同系嘅，佢系用一个同系嘅注册。咁即係簡單啲講句，佢每一間公司可以獨立有一個授權簽證，佢就可以，譬如有三個，佢就註冊到三間。但係佢如果係同係註冊嘅，咁政府把關咧就係你同係註冊，你有啲嚴重嗰個意外啊，之類類，佢哋都會喺個承建商註冊委員會將你呢個記錄擺咗喺承建商註冊委員會嘅委員，咁委員就會係比較focus 喺嗰個安全嗰個問題，安全管理個問題，睇下你間公司有冇咁嘅咁，即係你個籤場有冇咁嘅能力去處理呢啲安全問題啦。同埋第二樣嘢，佢亦都會睇你間公司有冇足夠資源支持呢個獲授權籤場去處理呢啲問題。佢唔係淨係睇你嗰個獲授權籤場個人能力嘅。 確實，公司能力甚至乎個母公司整體嘅管理能力係咪都會考慮嘅？ 都会嘅，如果用一个铺咁样去注册， 明白。咁就咁听落去咧，就似乎会容易啲明白嘅。咁但系咧，我哋都仲有好多疑问啊。如果系嘅话咧，可唔可以新闻之后继续问你咧，阿李启源？ 哦，唔紧要。 好嘛，系啦，我哋都想知道。 大家研究下。 系啦，咁啊，你先休息一阵啦。我哋听完新闻可以再继续嘅。但系何杰，我想问啊，听完头先阿李启源嘅初步啦，咁系咪都叫做？正常嚟講，當然啦，公司同公司，我哋一間公司有問題，所以唔續牌啫，唔等於另一間公司有問題噶。所以憑常理嚟講咧，係唔應該株連咁樣就話，你都鼓勵可能你哋全部都係咁噶啦。 嗱，喺制度上就應該係獨立嘅，因為法定都係以公司為單位。 嗱，詳細咧，我哋聽聽新聞，一陣再講。嗱，所有嘅市民聽眾有興趣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证监会、廉署和汇财局首次采取三方联合行动，涉及两间香港上市公司涉嫌虚构企业交易总值1.93亿港元。廉署拘捕3人，包括一名上市公司执行董事。

山。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是较为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系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智障人士服务嘅衔接问题，家长互助组织一同望主席庄宝琼。 嗰啲宿舍都系等十几年噶啦，排到到佢咧，应该系卅几岁噶啦。 香港心理卫生会助理总干事黄敏信， 佢哋由学校毕业，未必系可以无缝衔接得到去啲社会服务里边。呢、這个真空期咧，其实系不嬲都有，真系需要去正视一下。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我哋头先咧都系讲紧咧有关于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啦，咁就屋宇署琴日就宣布咗咧就唔俾佢继续续牌噶啦， 续 牌申请咧就已经系拒绝咗噶啦。我哋头先咧亦都系同开行嘅人倾，揾翻佢出嚟先啦，李启源你好。 系， 李启源咧就系咧承建商授权签署人协会主席啊，系啦，咁我交俾何巨业。 头先系你今日问我一个问题嘅，佢话咁，嗰个公司咁系咪应该针对一间公司咧？咁理论上即系一间公司，可能佢出现事项，咁应该针对一间公司，因为注册制度一间公司一间公司嚟计嘅。咁但系咧，一间公司里边有个签署人啦，咁其实调转头，如果系啲嘅一个同系公司有，其实基本上成个整体管理咧，可能喺个同系都根本系好类似，甚至乎其实都中央处理。咁一间公司用一个名佢出咗事，其实系咪反映紧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咧？咁样咁系咪净系一间公司要处理，定系话都要广泛审视咧？咁呢个又值得我哋要问问，所以我都想问下李启源你啦。咁其实咧喺呢个角度之下，其实一个获授权签署人系咪即系佢系完全全由佢去负责晒，由佢去操控晒一个个别项目里边嘅嘢，定系话其实都要靠个母公司，其实要配合，所以成件事系咪两者都存在？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噶，公司本身架构管理同埋个获授权签署人嘅能力。 正如我琴日有另外一个采访咁讲。我哋成件事我唔係喺個委員會嗰度，咁我唔敢講，我只不過係可以舉一啲例。我哋 承建商授權簽署協會一直都希望屋宇署係將嗰個個人專業註冊同嗰個公司註冊係分開兩個註冊，即係點解呢？你將佢係解開咗咧，就會比較公道啲。點解呢？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就係針對你頭先講個問題，一個獲授權簽署佢只不過係一個僱員，可能咁佢個能力。哦，公司請咗我，我負責幫你處理呢啲建築工程嘅項目。咁公司喺嗰個法例嗰個責任咧，佢係要提供足夠嘅資源。咩叫足夠嘅資源咧？佢譬如佢要有一啲機械嘅資源啦、財力嘅資源啦、咁同埋人力嘅資源啦，去支持佢走去做啊嘛，走去管理成個地盤。啊！如果唔係佢一個人點可以管理得到個地盤咁多個工種嗰個運作咧？ 冇錯。 系啦，咁所以变咗嗱，要睇翻个 case， 佢系嗰个公司冇提供足够资源，即系讲个难听啲，可能有啲 case， 我请咗一个授权签署人，我间公司咧就系得一个老细，但我接咗20个地盘， 系， 咁我点样去管理咧？嗱，20个地盘可能都得嘅，你请翻足够嘅人手，足够去支持佢，帮佢跟地盘嘅运作 ，OK 咯。但系如果佢哦，那個老細慳喎，咁啊頭痛啦！佢冇提供足夠資源俾個授權簽署去履行佢職務，咁啊出現咗個問題啦。 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係公司管治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當然，獲授權簽署人都有一個好重要角色，出咗事佢都有一定大責任啦。但係唔可以全部嘅責任擺在一個人度，係咪咁理解咧？ 要明白，本身要睇翻嗰個 case， 佢嗰個問題。那個核心是乜嘢嘢？ 好啊，好啊。 咁我相信市民大眾咧，可能對於你哋業內人士嘅呢一類型，佢簡單啲，淨係想知啫。咁點樣係改善到工業意外？減少發生，唔好無故係你監管不力定點，係咪換咗釘咗佢牌就唔會有事咧？從呢個授權簽署嘅角度同埋承建商嘅角度，其實李生你點睇？ 嗱，我哋一向嘅睇法咧就係。好似今年就真係比較不幸嘅，咁我哋睇法就係人都走咗啦，家庭都破碎咗，我哋之後懲罰佢乜嘢，係咪真係個主因幫到件事，以後都會改善得到呢？答案可能有啲作用，係咪真係改善得到？我唔敢講話完全唔得嚇。咁始終一樣嘢，我哋應該擺多啲資源喺前邊。未發生事之前，我哋做多一啲嘅準備功夫，咁樣將後面會有意外機會咧減到好低，咁樣先，我哋主張係呢一樣嘢， 冇錯。 點解我哋一直都講緊 design for safety 呢一樣嘢，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你好主力靠嗰個授權簽署去管理個地盤，咁你要令到佢覺得。佢個個人責任係好重要，好提升得好高。同埋佢如果做一啲違規嘅嘢，佢永遠都喺佢個個人記錄入邊。 咁 俾人 check 得到嘅。 咁今次似乎都係反映緊咧，佢都一個重罰啦。佢根本上都不個資格被剔除咗。咁都係一個好嘅阻嚇性。咁當然啦，我相信係要公司都要資源做好個工業安全啦。咁我諗仲有大把嘢做啊，李啟揚我哋係嘛？ 系咁啊，靠大家一齐俾啲意见政府同埋 mon 住啦，唔该晒 李 启源吓。咁李启源咧就系承建商授权签署人协会主席啊。咁我哋咧依家咧就有听众可以一齐参与意见，有位尹先生嘅，尹生你好。 啊，你好， 系尹生你好， 系请讲。 其实就我都系一个小型工程嘅 AS。咁就其实都系讲嗰句啦。首先一样嘢，我自己亦都做紧盘头。做起楼又好，做乜嘢都好，都要攞个心出嚟做工程。 系， 唔好当去起楼，当做建筑系一盘，即系用一个财技嘅形式去玩。因为点解咁讲呢？喺精进呢间公司里面咧，我只系知道一样嘢，因为之前鉛水事件而佢系可以中到标，中到房署嘢。而又可以俾佢突然间弹咗上嚟，咁之后一路做落嚟咧，就系话哦，我赚到钱，就唔理呢啲安全啊各样嘢，咁其实我又觉得系真系唔啱嘅，即系做工程都要顾及第三方嘅 冇错，冇错。 咁另外一样嘢，同埋佢同系嘅公司，其实就应该就系要罚噶啦，真系重罚噶啦。咁你问我，以现时香港个建筑嗰个时间工期，其实真真正正系唔够嘅，每一单工程都 系， 因为。何桂業你都清楚啦。 係， 我哋每一單工程去攞 consent， 嗯， 攞完 consent 先至開得工。 嗯、 其實就你 award 咗俾一間建築公司，就同你起期。 嗯。 跟住你就冇 consent， 你又未有 consent， 乜都唔做得、啊。 咁明白，即係時間趕就可能影響個質量啦。 係啦，即係我諗呢樣嘢，大家都要 去了解， 深思細密就話哦。 明白， 業主方面都要俾翻啲時間啦， 係 寬容啲呢樣嘢。 冇錯， 多謝曬你， 我哋要都唔好淨係賺錢，要即係關注安全同埋社會嘅責任。 社會責任好重要，因為唔係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係成個社會嘅氣氛啊，同埋其他人嘅安全。咁我哋咧先有謝謝。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咧英国人自己都好成日拗嘅一个字嘅发音，就系咧英式嘅松饼，我哋成日喺下午茶餐见到嘅 scone。通常好多人叫佢正确嘅发音咧，其实系 scone。好似 S 音之後，我哋廣東話好乾或者好濕嗰個乾咁樣，就 scone。OK， 另外一個讀法咧，亦都有人讀嘅就係 scone。先讀咗 s， 跟住好似讀個高咁樣 ，scone， 跟住加個 n 音喺後面就係 scone。咁呢個係。在英國裏面相對地是比 scone 是少啲人讀，但係都有唔少人係咁讀嘅 scone and scone。咁但係正確咧，好多人都覺得咧係讀 scone 嘅。至於我哋香港人成日讀嘅 scone 咧，就唔好啦，唔會 scone 嘅，一係 scone， 一係 scone， 就唔可以讀 scone。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桂业啊，我想刚才呢听众的想法都很多人的想法来的、 嗯、 即是其实怎样可以真是无论是做生意那个啦，还有做工程啦，工人啦，市民大众呢都有又搵到钱又安心，呢、這个好重要系嘛？ 我哋做建筑工程咧，尤其是我哋希望做啲嘢出嚟，等人哋安居乐业啫，人哋住得安全、住得舒适啫，所以用心嚟做系应该嘅。 冇错。 不过你话啊，价钱平，时间赶，系咪导致可以有啲偏差咧？梗系唔可以啦。 唔可以啦，真系。 事实上，亦都要谂下点样个流程做得翻我哋想要求嘅质量。咁呢个都有困难嘅，我都理解业界上面存在问题。不过讲原则先，我哋今日都尽量。 冇错，嗱，咁我哋咧又听下咧，持份者咯。咁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工程界议员啦，房委会建筑小组委员会委员啊，卢伟国嘅，卢生你好。 系啊，卢伟国。 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系啊，你哋业内人士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听阿尹生咧都好，即系佢都系业内人士啊，佢都听落去都有啲，唉，好无奈啊，即系有阵时要赶工程啦，又要做生意啦，等等，点样真系可以？譬如今次除牌嘅，即系唔俾续牌啦，呢一样嘢系咪真系能够至少起到阻吓作用？你点睇咧，卢伟国？ 其實咧，你話個阻嚇嘅問題咧，其實就即係個制度上已經有噶啦，法律上已經有噶啦。嗱，譬如話咧，我哋早幾日前咧，立法會通過嘅 兵安健嗰個條例嘅大幅修訂咧、其實真係將嗰、那個刑罰咧提到即係相當 高，成千萬 嘅 喎， 係啦，冇錯。如果所謂即係去到呢個可公訴罪行嗰種即係嚴重嘅工業意外的情況咧，係可以罰款去咗1,000,000，監禁2年嘅。咁、你話呢個阻嚇性仲唔夠係嘛？咁啊，但係我哋真係唔係單靠阻嚇嘅，我哋應該正面咧去即係推廣呢個工業安全。我成日都話咧，即係建立一個工業安全嘅文化。是最重要啊！亦都大家咧就真系唔好啊！即系疏忽大意，凡事咧都停一停，谂一谂，系嘛？即系譬如话去到一个密闭空间要进入嘅，大家都停一停，谂一谂，工友又谂下，即系管工又谂下，系咪做足防护咧？咁样，千祈唔好以为咧，琴日都入过去噶啦，我哋而家去一阵啫，唔怕。咁一下疏忽大意就出事噶啦。 好简单嘅问题，喺呢个位咧，你觉得安全工业安全出现系因为真系管理人员定而系疏忽咧，定系话其实一啲公司上边佢哋偏诶俾到嘅资源或者俾到嘅啲佢啲器材嘅配合或者个制度上，其实都系仍然不足，疏忽导致出现啲咁结果咧？ 嗱，从呢个即系实质上嗰个工业安全喺政府啊同埋业界啊各方面嗰、那个政策措施，其实嗰个结果咧，其实就都即系话即系话得说回来， 系 就系、是、建造业咧，其实呢廿几年来咧嗰、那个每千人嘅意外率咧系一路降低噶， 系 咁 呢 个数字都相当明显噶， 系。 咁就算系死亡个案咧，都系降低咗。不过问题就系、是，即系从90年代后期嘅一年50单，当然就即系都即系好不理想啦。咁到近年咧，就落到去20宗到一年。咁但系硬系喺20宗到咧，上上落落咧，就冇办法再降低。呢、這个咧系即系令到我哋系即系好唔开心，亦都系觉得好遗憾。即系大家要努力做啲嘢嘅。咁如果你睇翻呢啲個案咧，其實就即係好多咧都真係絕對可以避免嘅，往往就係疏忽大意，係嘛？譬如話應該要做嘅譬如你講嘅設備上面嘅點樣安裝嚇，即係做啱佢就一定係穩陣噶啦。咁如果咧相關嘅設施係大家係用咧又穩陣噶啦。譬如話最近咧你分析一下咧都發覺咧，其實呢幾年咧。就呢死亡個案咧，大致上咧有每年咧，大約係30%-50%咧，係高空跌落嚟。 啊，係啊，大部分 跌落嚟咧，嗰個所謂高咧，有啲亦都真係唔係好高，可能幾米高。 啊，都傷㗎啦，好傷喎、啊。 都好傷㗎啦嘛，咁但係咧就幾米跌落嚟，咁就真係致命。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喺高空作業有一個穩陣嘅工作台，同埋咧有呢個所謂即係救生繩、安全帶等等咧，呢啲又眾所周知要做噶啦。 冇錯。 咁點解冇做足咧？咁所以呢個真係要大家要反思。 冇錯。 咁但係對於咧喺管理上咧，始終咧係不能咧離開嗰個管理上重要嘅責任嘅。咁所以咧，今次個精進事件咧，即係其實先前都社會上都好多討論，譬如有人就話。喂，點解出咗事嘅呢啲承建商咁咧？往往就係話，罰佢就暫時唔准投標相關嘅工程啫，咁樣。 係。 咁啊，但係當然啦，嗱，即係如其中一個理由咧，就正正係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即時停工嘅話咧，引嚟嘅影響又好大嘅。 係。 咁所以如果佢唔係嚴重到係發生一個所謂係系統性嘅問題，似乎真係。安全管理出事嘅话咧，咁政府都未必咧话即系用到即系最后呢一招。 系 咁，但系如果咧发觉佢系统性出问题咧，我相信咧你即系仲即系继续佢喺个即系建筑工程上面，咁如果系再继续延续落去咧，系咪会 个炸弹仲大 问题咧？ 系 咁咧，同埋社会期望系咪点咧？我谂就呢个亦都可以讲咧，即系解释到点解今次发展局咧。都是採取一個比較嚴厲的行動的理由了 重手啲嗱，盧偉國再好快啫。嗱，其實頭先提到咧，就係話即係續牌嗰陣先處理啦。嗱，如果你話去睇到一個系統性問題，唔係上面個別一單半單嘅事，其實係咪要等到續牌先處理到咧？嗱，我知道建築物條例之下咧有一個所謂嘅紀律處分嘅，你紀律處分到佢咧，有機會令到佢停牌咧嘅可以，但係紀律處分個程序係非常之複雜，好冗長。咁你覺得呢個制度係咪可以快啲 嗱，當然啦，即係你喺嗰、那個其實呢個紀律處分咧，亦都未 必话咧要等到佢嗰、那个即系续牌申请嘅时间先要审视。 嗯嗯嗯。 不过咧就我就觉得系实际上一个现实问题咧，就系、是、你如果突然间要去停晒手头上工作咧，其实又影响都几大嘅。 嗯。 其实即使系今次咧，就有一个月嘅时间，即系让呢、這个。影響咗嘅發展商咧，另聘呢個總承建商代替呢個精進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絕不簡單，都係相當繁複，亦都係存在相當困難。咁但係事到如此咧，就我相信係發展商即係咬緊牙關都要解決呢個問題㗎啦嘛，係咪？ 明白。 咁所以咧就即係點解話喺嗰個對於呢啲出咗問題嘅承建商嗰個懲處咧？政府都是採取一個真的比較審慎的態度，即是多番去評估啊，就看真佢咪真係即係出現了管理上的大問題啊咁樣。咁呢個亦都嗰個理由咧，我諗我哋即係從今次事件應該都明白嘅。 睇到。 咁但係咧就落嚟咧工作是真係煩嘅，因為咧就發展局咧特別強調，即係簡單講。要離場的是這個總承建商， 是 但是他分判商啊、建築工人等是不需離場的。 哦、我制度上是這樣，沒錯。 是可以請個即是另一個判頭、總承建商承建商呢代替精進，咁咧就可以咧就係用翻呢啲嘅分判商同埋 材料啦、 前線人員啦等等， 正常啦，係啊，接收曬所有嘢先繼續進行工程。 但係咧就呢裏邊咧都有複雜嘅合約問題啊，同埋接受到錢嘅問題啊嘛。 係咁，嗰啲佢慢慢處理啦。我哋講安全為上先，係啦。 嗱，咁另外咧，其實好多人都關心啦，佢旗下其實精進咧仲有即係好幾間公司噶嘛。咁、有啲包括埋啲房委會嘅一啲合約啊，有一啲公營房屋啊，咁市民都會擔心第一。会不会有机会影响呢？因为他另一间公司现在申请续牌的嘛，有没有两手准备？如果又是得一个月时间交接，假设又是不续牌，其实会不会影响很大呢？ 或者其实房委会会不会都因应这些事件都要检视在房委会里面的资格呢？ 我很相信呢，就现在是相关政府部门呢，就对于就是这个另外精进的另外一间公司，就是负责这个公屋建設啊咁樣，因為佢嗰個牌亦都係四月到期啦。 係啦。 咁當然亦都進入一個即係審視啊，係咪續牌嘅過程啦。 嗯嗯。 咁而家咧，我當然就唔會咧去猜測嗰個結果係點。 係。 咁但係當然咧，就都我相信就係即係房委會都要兩手準備噶，係嘛？即係假如咧又出現一個換馬嘅情況，又點樣搞咧？咁即係點樣延續呢啲公屋工程咧？ 是 啊，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假如嗰個結果出嚟啦，係唔去到即係今次處理嘅精進嘅目前呢間公司嗰個狀況係用一種方法嘅，咁就係咪合理咧？又是否能夠向社會解說到，讓到公眾釋疑咧？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咁但係咧，我諗即係如果真係出現要換承建商咧，就一定要喺嗰個方面咧係處理得好。同埋咧，政府亦都，譬如就算私樓嗰方面啦，都唔能夠咧，光話發展商你度掂，算啦咁樣，咁政府都要協助啊，真係。 哦，係啊，要督促噶，係啊，唔好製造一個社會問題啊。 係 啊，冇錯。 即係唔係話公屋得噶啦？我拍曬心口，我哋會有一個方案嘅，私樓你哋自己搞掂啦，咁又唔得嘅。 因為咧，你仲要保證嗰啲譬如分判商咧，是否係即係得到佢應有嘅按呢、這個工作進度嘅報酬。係嘛？即係啲員工咧，是否有即係正正式式即係個出糧嘅問題， 唔需 要擔心係嘛？ 變 咗好多嘢要照顧到嘅，呢個都係社會問題咯。 唔該曬你，盧偉國。盧偉國咧就係立法會工程界議員同埋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委員啊。我諗我哋一陣間咧先聽呢個交通消息啦，同埋新聞啦。翻嚟咧，我哋繼續咧都會諗下今次除牌對於其他譬如阻嚇性啊、新成立嘅公司會唔會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咁啊，我哋先聽交通消息先，轉頭翻嚟咧，我哋。继续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方向入口处开始车多噶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 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大会堂对出一段慢车，九龙区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尖沙咀，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较为车多噶，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咧较为车多，而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系车多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何巨业啊，我哋头先咧就新闻之前咧，我哋都比较长时间讲紧咧，就系精进建筑工程啊，咁就系申请续牌咧就不成功，咁咧咁主要咧包括即系一男子嘅原因嘅，因为佢哋有一个有个委员会咧去审核噶嘛，咁大家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旧年咧油塘地盘工字铁咧，咁就有工人喺个事件当中咧地盘工程咧就死亡嘅，咁就当局都有考虑到包括。括咗就系佢嗰个地盘安全监督啊等等方面啦，究竟系咪做到咧？咁最尾咧就冇续牌嘅咁样，不能续牌成功。咁我哋头先咧喺好大段时间都要讲紧，大家比较关心嘅就系佢冇得续牌啫。咁佢现有嘅工程究竟点样可以继续喺一个月内里边即刻可以做到交接咧？会唔会净系换咗个公司名，佢班底系一样嘅咧？我哋头先听到叶兰时都有讲话，相信都好多工人啊等等都应该唔会受影响。即系其实都系有公开，都要继续接住。咁其实个 其实系点样做 的？系啦，其实点样做嘅咧？咁啊，我想都想问何巨业你。 我你从理解啦。咁头先有啲嘉宾都咁讲，其实好大机会咧，呢、這个要转嗰个我哋叫总承建商啦。其实咧就后边下边咧就嘅工人，甚至乎我哋好多材料嘅安排咧，就即系头痛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又系咪真咁头痛咧？似乎睇落又未必咁头痛。因为香港咧，我哋做工程咧，其实一个分判制度，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听咗好多年噶啦。咁呢个分判制度咧，好唔好啊？然之后再有机会倾。但系重点咧，个意思系咩咧？其实一个总承建商，佢咧就作为一个起一个大楼宇嘅整体个负责人，佢下边有好多工艺嘅，譬如我哋做泥水啦、批荡啦，甚至乎我哋做金属啊、做木啊、做窗啊，其实我哋个分判商一定噶，因为香港制度系咁。咁承建商唔想孭咁多工人，所以一定要分判商。其实你如果呢啲分判商不变，基本上一个地盘转咗最顶嗰个所谓嘅大老板啊，嗰个总承建商个名嘅啫。其他分判商咧就由第二间公司同佢签翻合约。咁其实所有人、所有材料都可以不变嘅， 同所有工序都不变添。 其实工序系不得变添，因为咧唔可以影响成个工艺、成个施工流程。其实亦都唔会变嘅。重点就在于。啲新嘅嗰、那個總承建商肯唔肯同呢啲分判商簽嗱，咁樣咧就其實所以話一個月時間理論上講得掂數啦，講得俗稱啲就講得掂數得噶啦，啊唔影響嘅。重點就係咩咧？呢種分判制度嗱，好方便我哋轉手，但係咪又幫到我哋管理好一個地盤呢？啊咁當然呢個係現實，我哋係用咗呢制度，但中間都有好處，有唔好處嘅。 但系如果班底不变、管理不变、分判制度又行之已经好耐啦，有冇效就唔讲啦。 佢系一定系咁行落去噶啦。 如何可以保障到工人嘅权益？ 其实重点就系在于咧，我哋成日讲地盘安全管理、整体管理系靠个总承建商嘅，佢要一层一层去做得到。如果我哋呢个改变冇办法改善到总承建商嘅能力、个管理同埋个态度咧，咁我就有忧虑嘅。 不如揾业内人士有倾下啦，或者关注嘅人士啦。有立法会员劳联主席阿林振声嘅，林议员你好， 系你好，林振声你好。 我谂我哋做即系平民百姓啦，包括咗打工仔啦，都就算你有机会可以上到楼啊，买到嗰啲楼啦，但系大家都好会好着紧噶嘛。即系如一个工人嘅意外都嫌多啦咁。咁林振声，你觉得今次呢一个除牌嘅情况啦吓，但系佢一个月内佢又可以做到晒啲交接工作嘅咁样，系咪叫做都有阻吓性定系还自嗰个跟？根本都系佢包括咗个分判制度啊，依家班底不变啊，个管理我哋系咪要派多啲人去，至少睇住佢依家承接咗嘅工程有冇改变咧？嗰个喺嗰个监管上，你点睇啊？ 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如果係站喺今次呢件事件上面呢，即係對應嗰、那個承建商對於佢嘅即係有啲疏忽啊，或者係行為不當啊，係作出一個懲罰啦、啊，可以咁講，其實都係恰當嘅。而且呢個呢係有阻嚇力嘅，因為我哋過往呢如果真係出現咗工業意外，要去搜證啊、調查啊，跟住交上去法庭呢，其實喺過往呢，就算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呢，可能都係罰幾萬蚊。咁變咗有啲嘅承建商啊或者僱主呢都唔覺得係一回事。但係今次呢就真係即係佢續期呢冇辦法獲批，就即係話接唔到啲工程啊，咁對佢成間公司嘅運作都係好大嘅影響嘅時候呢，反而呢個呢仲係更加有呢個阻嚇力啦。尤其是呢度我覺得係呢、這個時間呢係即係都係係一個適合嘅時間喚起大家關注。因為我哋四月嘅時候呢，其實立法會就通過咗一條法例，就係違反職業安全嘅法例呢，如果係極嚴重嘅個案呢，最高嘅罰則係去到1000萬。但係四月通過嘅時候呢，因為呢就住一啲新嘅工業意外呢，佢個調查期係要有9個月嘅、跟住又要係檢控啦，跟住呢又要排期上法庭啦，最後法庭嗰個判例呢如果真係要針對一啲新嘅個案呢，比較嚴重嘅判案呢，可能係要出年先至有個結果，話可能真係嗰個罰則呢係大幅上升。咁依家其實未見到嗰個效力嘅，咁大家會唔會都係覺得都冇乜嘢啊，過咗個法例都係咁呢，輕視咗呢？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判罰呢，就真係會有一個阻嚇力囉，我自己覺得。 嗱，咁樣林振聲講呢個呢就唔係一個判罰嘅，即係今次呢就將呢個精進建築工程有限公司除牌呢，就唔係一個判罰，除牌啫，唔係判罰啦，不過就形成一個結果呢，好似受罰咁樣啫。咁係啦，咁但係我想返轉頭先李嘉文提出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工程制度是一个分判制度来的。其实没办法，香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或者如果讲得俗一点，其实他摆在给同系的其他公司做，那都都是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即行业里面有一些叫借牌的。其实呢即是你有钱你可以同人傾好呢，就可以平时的僵尸牌，即是平时都不活跃的承建商，你借他的牌用。但实际上呢，连个实质的操控和管理人员呢都可能是自己。自己人，当然啦，他借牌给你那个授权签票人都受一定他要有一些角色。但似乎真正操控都不是他们。咁其实在这种情况，这种制度就是因为分判嘛。分判的话就很容易转个名的。即係個總承建商轉個名就解決咗個問題嘅喎，那個項目繼續做嘅喎。咁其實係咪從你哋即係我哋工業安全啊，或者勞工權益嘅角度，呢種制度係對推動呢個工業安全或者做好個地盤嘅管理，係有冇？你覺得有啲咩睇法先啊？我冇咩判斷，不過想聽下你的意見。 係，我諗咧，即係當然都唔能夠排除呢個問題嘅，即係因為佢譬如呢間公司就除牌啦，即係佢續牌咧嘅時候咧就不獲批准。咁變咗呢，其實佢嗰啲即係獲授權嘅簽署人呢即係如果係呢間公司嘅呢，都冇辦法即係運作落去啦。咁但係如果呢啲人佢係即係夾粉，咁另外一間新嘅公司入去，咁如果又批嘅時候呢，佢又的確係可以運作嘅。 唔講佢再申請，其實佢哋可能已經俾人哋黑名單㗎啦。烏魚處都咁講，我諗都幾難，短期內幾難佢哋申請入翻去嘅。咁但係佢某公司佢可以借牌，我哋用一個制度借第二間公司嘅牌，實際上操控都係自己公司內部嘅人士員嚟嘅啫。所有嘅嘢差唔多，好類比都冇乜大變，咁都有可能發生 嘅 喎。 成個班底差唔多一樣嘅， 係啦，轉個名嘅啫，轉個相牌嗰個名嘅啫，咁又點咧？你覺得咁樣係幫唔幫到咧？ 我 有咩方法處理咧？ 我自己就覺得咧，因為佢依家即係無論係即係分判商又好，或者總承建商又好，其實佢各自都有啲責任啦。譬如話你。 你自己作為一個僱主，即係嗰個員工，佢唔係嗰個即係總承建商或者大判請嘅，佢係去到即係三判啊四判請嘅，咁就嗰個僱主即係理論上咧，佢就有最直接嘅責任，因為職業安全嘅法例就講得好清楚啦，僱主係有責任提供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咁嗰個咧係最直接啦。咁當然係如果你話係一個總承建商咧，似乎佢嗰個責任咧又冇好直接。咁、 哦、 當然咧，就我哋就覺得咧，係唔係完全冇責任咧？其實咧，就我哋見到咧，即係一個總承建商咧，譬如嗰啲分判商嘅員工又唔係佢直接嘅員工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發展局啊或者建造業議會都有啲守則咧，就講咧，其實佢都建議嗰個總承建商咧，係要做多啲監督，譬如話嗰個分判商啊，你唔同工種分判咗唔同嘅人啦，咁嗰個分判商作為僱主，佢嗰個安全嘅計劃係點樣呢？你就一定要交俾你個安全計劃，你要成分咧就交俾一個總承建商，咁總承建商咧就睇住你呢個計劃咧就去做啦，即係去監察啦。咁咧即係公務工程上面咧都有少少係呢啲即係總承建商咧有個角色嘅， 有個最終責任，冇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私人嘅工程又好似真係似乎佢真係可以將成個責任外判出去嘅喎。咁咁嘅時候咧，我哋覺得政府係咪借呢個機會咧都可以檢視一下，即係就算私人工程都好啦，即係總承建商係唔係都要孭翻啲責任咧？或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分判商都要將佢嘅安全計劃係交俾總承建商，變咗總承建商咧都有個即係依據可以去監督住嘅情況，又或者分判商嗰、那個嗰啲員工佢唔係直接個總承建商去請嘅，但係總承建商係咪有責任幫呢啲分判商嘅員工做多啲安全嘅訓練呢？做多少少呢？因為你總承建商都有咁嘅能力啊、資源啊，係咪可以再做多少少呢？咁我哋就要希望政府檢視一下，即係總承建商嗰個監察其他分判商嗰個安全嘅執行嗰度係咪有啲角色可以做？如果係有嘅時候，係咪需要修訂一啲指引，甚至係規例咯？ 我理解都有嘅，因為建築物條例只係有個所謂嘅獲授權簽署人咧，佢正正嘅角色咧要監督整個項目，所以出現一啲意外啊、工業意外啊，或者唔跟嘅，譬如法定法規或者係圖則去施工，其實佢有責任噶啦。佢就已經承擔緊下面所有人做住嘅嘢嘅責任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咧轉咗個名係咪都可以改變到佢哋實質嘅管理嘅成效？咁啊，嚟緊如果即係你覺得啦嚇，譬如係你今次嘅事件衍生嘅，你覺得有啲咩地方仲可以即係可能有機會仍然嘅大部分班底存在，點樣可以監察到佢哋可以真係可以做翻好咧？咁呢個就可能嚟緊我哋前瞻啲。嘅諗法啦，你喺你角度有啲咩諗法啊？有啲咩建議可以做得到咧？譬如分判商好，工人又好，自己點樣可以幫自己啊？ 交一個新嘅計劃書啊，點樣確保嗰個安全啊、監管啊，還是其實都呢啲都唔係啲實質嘅狀嚟嘅，突擊巡查又得唔得咧？定係點好咧？ 嗯，係啊，我哋都係覺得即係可以再釐清一下一啲。即係總承建商或者大判或者其他下面細嘅分判商嘅一啲責任啦。當然僱傭條例就好清晰啦，你係佢嘅僱主，你就一定要有責任啦。但如果唔係佢嘅僱員嘅時候，咁啊點咧？咁係咪完全冇責任咧？嗱，呢度又有得斟酌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啦，譬如話其實我哋睇翻其他嘅法例，譬如僱傭條例咧，就係話下面嗰啲分判商，即係去到三判啊，啲比較即係細嘅分判商咧，如果佢欠薪嘅時候咧，其實最終咧個大判咧係需要去墊支呢啲人工俾嗰啲人嘅，即係雖然佢係佢直接嘅僱員啊，但係咁樣嘅法例咧變咗一個大判啊，即係佢咧就似乎係唔能夠完全甩身嘅，佢都有啲責任，譬如話墊支翻啲人工俾啲員工先啦，咁之後咧你先至去追翻嗰啲分判商啊，咁佢咧就有個責任，咁所以喺職業安全嘅上面咧即係呢一啲嘅責任 施加俾一啲總承建商啊，又係唔係得咧？咁我諗即係政府可以去檢視啦。咁當然細嘅分判商其實佢如果直接係請嗰個員工嘅，咁佢其實亦都係有一個直接嘅責任啦，因為你就係佢嗰啲員工嗰個僱主嘛。咁呢個相對喺職業安全嘅法例啊，或者僱傭條例都係比較清晰嘅。 明白。我想問多句咧，其實嗱，就喺工人啊、勞工權益嘅角度睇咧，嗱，如果有啲公司唔好話承建商啦嚇，有啲公司咁可能佢哋都係即係記錄麻麻地啦，都引申好多嘅意外啊、工業意外或者係職安健嘅問題啦。咁其實點樣可以從嗰啲工人嘅角度着手，令到佢哋喂唔好去咯？會唔會咁從而另一個嘅角度咧，即係令到呢啲公司被淘汰咧？有冇可能㗎？我雖然我諗得可能妙上天開啲。 我諗咧就即係今次咧呢個係但今次咧係一個即係好似咁耐以嚟咧都絕少咧係有呢個除牌嘅一個安排啦。咁我諗之後咧都會惹起業界嘅一啲關注嘅，因為如果睇翻佢嗰個。即係呢個一般承建商嘅一個咁嘅即係名冊咧，其實咧佢係嗱今次咧就係精進咧就係續期，但係不獲批准。係。但係咧會唔會佢係自己有一個制度咧？我哋又唔係太清晰，定係政府需要釐清咧？因為依家就好簡單嘅，即係佢話有機會，如果嗰個承辦商係犯咗法啦，或者行為不當啦，咁就可以除牌嘅。咁除牌好多種啊嘛，呢種咧就係續期，佢唔獲批。有冇啲再嚴格啲咧？ 係 你 中途你有個牌都唔使，都 即刻停你啦。係啦，又或者咧有啲輕啲嘅，係可以即係一個譴責啊，咁令到你可以改善，又未去到除牌。 呢個有嘅， 呢 個 類似係有咁嘅分級噶嘛。 有嘅有嘅，不過時間要好長先去到呢個結果咁解啫。 又要調查啦， 係啦，呢紀律處分嘅程序。 紀律委員會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咗呢個除牌之後咧，可能大家業界都關注哇！如果我係去到咩嘅程度？或者行為不當到咩程度就會好似精進咁咧？咁我諗當局咧又要可以即係多啲同業界溝通，其實都係等佢哋可以做好啲啫咁樣。 嗯，喂，就問題就係喺工人權益嗰度，點樣可以即係教育好，或者係鼓勵啲工人？喂，你揀下啲好嘅僱主啦、承建商嘅地盤，佢安全啲，你咪先好做啊！其實喺工人嘅角度，你可以了解近年咧，其實佢哋有冇選擇咧？定係話其實佢都係急於有地盤有公開就算咧咁樣 嘅。其實我諗佢哋都有選擇嘅，因為即係依家都係人手啊，亦都需求亦都係大啦。咁變咗有時有啲工友咧，佢又未必真係會考慮邊間承辦商，即係除非可能。即係喺行內真係好出名係差嘅一啲承辦商啦。如果唔係一般咧，其實呢個行業咧都係朋友介紹啊，即係同行嘅，即係以前啲工友相識啊，介紹去呢個地盤啊。咁呢個月又可能喺呢度做，咁下個月又跟住人去第二度。咁可能佢哋唔會太過關注邊個係佢嘅僱主咯。即係 除非係有汗出冇糧出嗰啲出曬名嗰啲啦，就反而驚啦。 冇糧出一定唔去 啦。如果唔係一般咧，就啲工友又真係未必會去關注咯。 咁今次呢一個唔再續牌嘅事件咧，對工人權益個保障，你覺得有冇指標性嘅作用，還是都係一個表面上叫做嚇一嚇，等即係有關公司你再我唔理佢，可能借屍還魂又好，又或者我出面買個牌好，或者佢真係按正常合情合理嘅規定做翻好個監管又好，你覺得有冇啲指標性嘅即係睇到咧？ 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重大嘅決定嚟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有阻嚇性嘅，因為呢個都係好嚴重啦，亦都係發展局啊、屋宇署啊，亦都好高調去做啦。即係咁，我希望咧，即係有咗今次之後咧，大家會醒覺，再加上咧喺即係配合埋出年，如果真係有啲法庭嘅判例就是按修例咗之后最高罰則 1000万嗰個原意去到判罰多啲呢啲即係比較嚴重嘅判罰判例出到嚟嘅時候呢，即係我希望係一啲承辦商啊，或者係細嘅分判，或者你都做僱主啦，咁都要做好嗰個職業安全囉，咁就希望嗰個阻嚇力會真係即係有效力囉。 好啊，多谢晒林振声。林振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嘅，多谢晒。咁我谂咧，头先我哋都用咗颇长时间，就希望市民大众，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睇法同意见咧，欢迎可以一阵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我想问啦，我哋听完之后啦，系咪都至少真系有个指标性嘅吓一吓嘅作用咧？其实 我就觉得嗱，坦白讲，以我印象当中咧，近年咧似乎即系咁样嘅。背景即係除牌咧，唔俾佢續牌咧，都係 罕有 嘅，同埋呢個係因為係連串事件發生，所以我睇到政府係積極處理。咁我相信呢個咁嘅行為咧，呢個咁嘅決定，亦都係令到一啲承建商都係小心咗嘅，警惕咗嘅。咁希望從而有一個好嘅正面影響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件事。 係啦，就唔係淨係關注有冇糧出，嗰個職業安全都非常之緊要。 係啊， 賺錢都要有社會責任嘅，大家都 為咗家庭啊。 係啦，咁啊先聽聽新聞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我哋转一转话题啦，我哋讲下呢个环保啊。其实平时咧，我有阵时都会去茶餐，经常去茶餐厅添。咁啊，茶餐厅其实就唔系成日有啲即弃嘅餐具嘅，但系如果连锁快餐店咧，有阵时你外卖，咁啲姐姐都好快嘅，你有冇见到佢哋嗰个？ 包得好快噶， 包得真系。 我成日都以为我唔要餐具啦，咁样。 你要斗快系嘛？ 系 斗快同。 因为佢包咗个。包咗啦咁样， 系啦，又或者你酒饮馆你阻住人，人哋已经包晒落去啦咁啦。不过我谂都系大家系一个惯性嚟嘅啫。点解我哋要开呢个题目呢？因为咧立法会咧就三读通过咗啦，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咁啊讲咩咧？就系讲紧点样去管制即弃呢个塑胶餐具啊等等啦。咁啊最快咧出年4月22号就推行噶咯。咁可能有啲业内人士，包括咗做餐饮嘅，就经常都话。未搞掂，可唔可以再褪一褪？其实褪咗噶啦。原本政府原定咧就系今年第四季就系首阶段要管制，不过依家已经再度迟噶啦。你平时环保咧，何巨业，你觉得难唔难搞咧？ 唔系我唔够胆话自己好环保，我都会有环保嘅触觉咯。我都要啊，呢、這个可以环保啲啦，唔好制造咁多浪废物啊，同埋嗰种废物系会好难分解，污染个环境好长时间咧。特别要关注 系啦，咁当然啦，自从大家有嗰个思维开始，你见到个市面上，大家都会谂到啊，会唔会我饮桶我直情叫酒饮管咧？甚至乎出现咗好多，譬如纸饮管啊，这个多次清洗啊，都谂咗好多嘢嘅、 玻璃管啊，我屋企都有好几支。 系啦，系啦，嗱，咁呢件事咧，其实大家都有谂过，我哋究竟可以点样令到市民又适应到啦？跟住咧就系呢一个餐饮业，我谂好多人都参与，有一啲系旅馆咯。如果大家有去旅行，香港人好中意旅行噶嘛，出去松一松咁样。其实有一啲民宿咧，例如日本或者其他地方。你都預咗咧，去到佢係唔會有任何嘅牙刷啊、牙膏啊一 pad 咁俾你。咁香港人亦都好慣嘅，我明明去嗰啲地方之前已經知啦，咁我咪自己帶咯。 有好多人士都好似你咁樣噶啦，而且係好自己照顧自己噶啦，咁啊就準備曬。咁我亦係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嗰度冇牙刷咯。係啊，原來嗰度冇唔係我哋男士啊。喺嗰度冇剃须膏噶，冇须刨噶，咁有噶，冇咁样嗱，所以其实都唔系话解决唔到，不过问题系早有准备就应该可以处理到嘅。 系啦，嗱，咁啊讲下第一阶段系乜嘢啦？咁首先咧，即弃塑胶餐具包括咗发泡胶餐具啦，饮管、搅拌棒，即系平时可能你饮热饮咧，而家好多都变咗纸 木啊，一条木棒，嗰啲雪糕棒嗰啲。 冇错啦，我哋细个先知道，可能因为我哋后生啲听完雪糕棒，我哋未必好清楚。好啦，跟住食嘅刀叉匙羹胶嗰啲啦，系咪？ 杯啦、杯蓋啦、食物容器啦、食物容器個蓋啊咁啦。咁第一階段咧就係、是、禁止向餐飲處所向堂食嘅顧客提供嘅。 嗯， 因為有陣時咧有一啲都話我實在好難揾到人洗，咁樣反而仲方便。咁呢個第一階段啫、嗯，其實咁樣算唔算唔夠時間俾佢哋影響又好大咧？不如我哋揾啲關注團體一齊傾下好嘛？ 好啊！ 我哋電話旁邊咧有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阿蕭榮賢嘅，阿蕭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啦，我哋其實咧都知噶啦，我哋都聽教嘅，不過咧都梗係會有啲業內人士都話喂，可唔可以遲啲啊？你個成本又增加，我唔派啲膠餐具俾啲人，咁到時佢哋又嚟問我，唔通揾手食咩？諸如此類，洗碗碟又貴，可能大家都知，聽咗好耐噶啦。但係你覺得喺第一階段呢一個算唔算都有好多嘅時間俾大家適應啦？ 其實我哋望翻咧，第一階段咧，嗰啲即係即棄餐具嘅種類咧，好似係發泡膠啊、發泡膠餐具啊、飲管啊、攪拌棒啊，或者係一啲進食嘅用具咧。其實而家咧，我哋見到首先第一有已經有唔同類型嘅替代品啦。第二甚至係有啲餐廳咧，直頭係唔派嘅添。咁啊，所以其實咧，根本呢一啲咁樣嘅餐具咧，係完全係可以被取代嘅。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咧，我哋覺得政府即係點解都仲要去延遲呢個立法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啦，就係因為同呢個垃圾收費咧，其實本身垃圾收費都已經延遲咗啦。咁一兩條法例一齊延遲，咁全部都喺曬出年四月發生。兩條法例咧，中間仲要只係差22日，咁我哋其實都擔心啲市民到底適唔適應到咧，即係同時兩條新嘅法例咁樣。 其實我都明嘅，不過佢係簡單，我自己冇乜特別嘅意向。不過兩條法例一齊生效都冇乜壞啫，大家同一時間就係呢個走數日啊嘛，大家的士都有警告。 嗱，因為我哋一般市民就係二記就得啦，明啦，我哋 一齊慳啲啦咁樣。 係啦，但係我都想問你咧，從準備嘅角度時間咧，實施時間到依家仲有幾個月啦，你覺得業界或者社會上咧嗰個接受時間？是不是已经足够呢？还有需要考虑什么因素才会能够实施的时候是有实际的用途？ 还有真的是不是有替代品的供应呢？即我就不好掌握实际上的状况。其实你一起的理解，即我们都说需求和供应，还有没有替代品配合到，都一个真实的考虑。 其实呢那个时间上面呢，即是他现在还有说六个月的适应期啦。那我们其实觉得其实已经即刻可以做㗎喇。譬如我哋过往呢同一啲元朗嘅小店呢，我哋都推出咗有一啲即係絕膠減數嘅措施啦，就係话譬如当市民佢哋自备餐具嘅时候呢，係可以攞到个折扣优惠啦。咁我哋睇到譬如我哋其中一个合作嘅食肆呢，係有9000多个人去帮衬，都係啲长者咁样。另外我哋都有个租借餐具嘅计划呢，都有其实4000多个人次係受惠喺短短即係讲几个月里面。咁所以其實我哋想講嘅係冇錯，雖然你話市面上面即係頭先講嗰啲飲管啊、膠棒啊或者唔同嘅食物容器，佢哋係有紙同木去代替，咁但係其實佢哋根本就唔係最終嘅解決方案嚟嘅，因為佢哋都係會掉落去堆填區嘅。就算你話係一啲紙嘅即係餐具咧，其實因為佢哋係整污糟咗㗎，佢哋唔可以就咁掉落去廢紙回收箱㗎。咁所以其實呢一啲餐具咧，應該係有一個特別嘅回收嘅系統，即係政府係應該要去推動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如頭先所講啦，其實政府根本就應該即係出行力咧去推呢個主動推呢個租借餐具嘅系統，而唔係咧不斷喺度即係叫大家啊。其實我哋有唔同嘅替代品可以做㗎咁樣，咁政府自己都做過㗎，其實自備餐具活動，咁但係應該係當時嘅宣傳教育唔夠啦，咁所以大家反應係唔夠好嘅。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就係餐具本身其實大家自己屋企都會有嘅，唔需要額外去買嘅。咁反而大家其實咧可以養成一啲即係習慣去帶一啲小型嘅餐具啦，例如而家好興有啲包得好靚嘅，即係一啲自備嘅飲桶啊，或者係攪拌棒啊。咁我覺得其實如同當時疫情一樣，大家即係開頭都唔習慣帶搓手液出街㗎，咁慢慢大家咪又習慣咗。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政府嘅宣傳教育同埋即係市民嘅習慣咧，即係可唔可以慢慢適應到咧咁？ 我自己咧，我隐约记得你好细个嗰阵，唔知出咗世未 ？BYOB 嗱，阿何巨业你应该知道，同我差唔多年纪吓。因为我哋以前嘅年代咧，去超级市场最中意阿妈就问人哋攞多两个胶袋，因为我哋做垃圾袋。后期真系唔会噶啦，大家都知道咧系要自备购物袋嘅。但系好似阿萧小姐所讲咧，就系我哋要啲时间咁啦。嗱，其实除咗饮食相关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塑胶产品咧，我觉得好流行噶，就系雨遮袋。通常你入到商场前咧，其实啲Secure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嘅，你先亲人佢又物餐死同埋危险啊嘛，所以通常都指你喂攞翻个雨伞袋咁样，荧光棒呢啲就玩啦咁啦，咁所以我自己系有买到咧一啲系可以多次用嘅一啲卡通人物嘅嗰啲雨伞袋咧，我嚟防住佢，即系费事整湿自己啊，整湿个袋啦咁啦。但系事实上有阵时一啲平民百姓，大家突然之间手头上冇袋，所以有个过渡期，定系还是你都觉得唔使过渡期噶啦，一做都做到噶啦，冇话做唔到嘅。你点睇？同埋有冇啲附近我哋周边国家或地区嘅例子咧？你知道我哋啦，好国际化噶嘛，人哋一做我哋觉得系，系咪？即系例如。嗰、那個呢個垃圾分類咧，人哋台灣啊嗰啲都好多噶啦，咁我哋即刻話係咁咯。其實我哋算唔算落後呢？ 你講咗一個好好嘅 point 啦。我首先講個雨遮膠袋先啦。雨遮膠袋其實我哋一直都同物管咧合作咧，有一個審計計劃咧，去幫佢哋咧睇有冇方法咧可以減少或者甚至唔派雨遮袋嘅。咁我哋今年其實破曬紀錄，有300多个物業參加，咁當中有唔少咧，甚至已經係承諾從此係唔再派遮袋嘅。咁佢哋都出盡法寶啦，即係有呢、這個抹地嘅機械人啊、防水氈啊、遮遮啊咁。而佢哋嘅反應翻到嚟咧，係其實係有用嘅。咁所以其实个雨遮胶袋其实都有阵时佢都讲，其实派咗都未必真系可以防到湿，因为个胶袋又会穿窿嘅。 冇错。 咁同埋佢仲要花时间去清理啲袋，即系塞晒落垃圾桶嗰度。系啦，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就回應翻即係落後嗰個位啦，咁其實都講得好好嘅。點解我一直都話我哋一直都講話要快啲推行，譬如好似台灣咁樣咧，講緊2000年開始，2000年嘅年代已經講緊即係要走數啦。咁其實而家咧，佢哋嗰啲手搖飲品嗰啲杯咧，一次杯咧，其實咧2022年開始直頭已經開始禁。咁英格蘭咧都係今年10月咧已經開始係禁用呢個塑膠餐具同埋碟噶啦。咁另外啦，當然啦，就係頭先你提到一啲，譬如可能有啲塑膠產品咁樣啦，咁睇到韓國啊、日本等等，其實唔同地方咧都開始有唔同嘅方法去叫大家禁用，咁甚至咧法國係直頭有一條反循環經濟法啊，大家可以望望。咁其實佢直頭規定咧，係啲商鋪咧某一個 size 嘅商鋪咧，係要提供一啲可重用嘅，即係方法咧，係要俾啲顧客去買嘢，即係我哋所謂嘅攞買啊。 係。 咁所以其實香港係真係落後得好緊要，而家仲要遲添，所以就遲上加遲咯。 呢個都明白嘅，即係但係頭先你就提舉咗好多世界各地嘅唔同地方嘅例子，但係。就可能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做有部分的东西，你说有现在我们讲的可能我们讲的第一阶段都是很皮毛的东西，可能在你心目中我觉得都是 很小儿科的，都未成是一个套餐，都未成理想的东西。但我想问其实在酒店食肆走晒那些我们现在第一阶段那些或者第二阶段想走的数，其实在我们周边国家有冇个例子咧？等我哋容易理解一下，跟住佢哋嘅供应翻啲替代品，或者佢哋嘅操作模式，系咪有嗰啲更具体嘅参考？我哋觉得喂可行啦，唔使咁多忧虑啦，咁样咧，有冇啲更具体嘅例子咧？ 我用自己去日本旅行嘅例子啦吓，咁其实咧，我去日本有唔少嘅酒店咧，佢哋已经唔提供一啲即弃用品啊，例如拖鞋啦，咁一啲沐浴嘅用品咧，佢哋可能会摆一支喺度，又或者可能直头用部机咧，即系你自己揿嗰一种， 一支大樽装喺度自己揿， 系啦，大樽装自己揿，或者直头挂墙嗰一只咧，即系 fix 咗喺度，佢自己要揿嚟，每一次用几多揿几多，咁已经唔提供噶啦。咁有一啲部分嘅酒店咧，可能佢就會要去個詢問處嗰度問佢先至會提供咯。咁所以其實即係證明咧係做得到嘅。咁你諗下拖鞋，大家成日覺得好似係一個話唔帶唔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日本其實佢哋啲酒店一早已經係有一啲拖鞋，可能已經係擺喺度，咁你可以即係佢又會經過消毒啊咁樣。所以其實你根本係唔需要用即棄嘅嘢噶。 明白。咁餐具咧？餐具其實因為香港，我諗香港我哋嘅飲食文化，我哋都大量啊，同埋又好濕嘅嘢，又熱又濕，有好多油嘅。咁其實咧，係咪完全有個替代品？同埋而家替代品供應，你以理解一下，我哋當然可以問翻行業裏邊嘅啲朋友，係咪都已經足夠？或者係外國 其他地方，其實都是成功的了，不用憂慮。 外國其實我們都看過一些不同的租借餐具的例子，他們已經做得很多元化。例如我看過一個德國的例子，他們可以用一個租借餐具的機，其實不同尺寸的盒子你可以按住自己的需要。 東南亞呢？東南亞有沒有這些鄰近區域已經有成功案例？ 如果是東南亞，你一旦問起我，我想可能即係台灣好合氣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咁其實佢係一個整個嘅系統啦，咁其實可以入部直頭有機，一係喺機，一係咧佢用個商店咧去做一個單位，你可以咧喺嗰度租借啦。咁或者其實外賣平台咧，佢都有呢個服務嘅，即係只要你提出話我唔需要拎你嘅餐具。系啦，咁我就用你哋嘅餐具，咁其實咧都可以有幾個方法咧，即係借還佢嘅系統，亦都已經相當成熟嘅。 即係還樽咁樣，以前飲汽水。 係啦，係啦，有好多款唔同玩法嘅。譬如我見到外國啦，譬如係一啲加拿大、澳洲咁樣，佢哋有一啲咧係因為佢地區比較偏遠啊，咁可能真係外賣咗之後咧，佢啲盒咧可以擺喺門口，跟住咧佢哋就會負責嗰個餐具嘅公司上門收，都有嘅。 嗯，明白。 我见到其实你讲开台湾呢，其实台湾都有做緊㗎啦，即係用嗰啲重用杯啊，即係譬如连锁快餐店啊咁啦。不过你都知啦，即係香港近年呢餐饮业都话想请个洗碗$20,000都请唔到。即係等等。所以佢哋有阵时有好难。可能即係台湾无论生活指数啦同埋嗰个情况都唔同啦。点样可以喺而家呢个情况当然啦，环保系每一个人嘅责任嚟嘅。但又会兼顾到佢哋而家做生意好难请到某一类型嘅人。咁当然我哋话咁你用多啲请多啲钱请咪得囉。咁但有啲而家被誉为系厌恶性工作。可能洗碗姐姐真系冇乜人做，我宁愿做个楼面好过啦。 系啊。 呢啲咁其实虽然你负责环保，其他人负责做生意，可能就唔使帮佢谂嘅。但系如果我哋都帮佢行多步，其实会唔会由市民自己主动开始先呢？就系我唔要啦，好似我哋嗰啲饮管咁咯，即系唔系人哋派俾你就要噶嘛？系咪用呢个方法可以调翻转头鼓励到啲做生意嘅，冇乜藉口再话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睇咧？ 你讲得好好，正正就系我啱啱想提嗰个位置。其实大家成日都话成本会好贵啊，其实可以有一种方法咧，就系、是。如果市民要你先至俾佢，咁我唔需要买大量嘅呢啲即係替代嘅餐具摆喺度嘛。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头先提到好好洗碗嗰个位置呢，就係根据我哋嘅唔同嘅分析啊，我哋都见到其实头先提供嗰啲譬如好合器啊或者係其他嗰啲餐具租借公司呢，佢哋係一个中央清洗嘅服务嘅。即係换句话讲，当嗰啲公司佢哋收返晒你哋呢啲咁样嘅餐具返去之后，佢哋会统一有个中央嘅地方去清洗同埋消毒，然后再运返去嗰啲租借点嗰度呢重新再借出去嘅。咁所以呢个系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嘅方法可以做啦。咁其实我又调返转问一个问题啊，即系大家成日话啲以呢啲租借餐具会唔会唔干净啊，其实大家去食肆食饭又敢唔敢讲，即系大家平日用嘅刀叉碗筷一定又系干净嘅呢啊，即系纯粹系 我哋相信佢干净㗎啦。 喂喂，通常我哋都会搵热水再落一落囉，有一啲如果见到啲朋友佢比较要干净嘅。 所以你提咗好好嘅 point， 就係其实即係市民呢最好就梗係拎自己嘅餐具啦。咁但係即係租借餐具嘅平台只不过係一个方法，即係方便大家，即係譬如可能我想买外卖嘅时候，即係我多一个渠道，我唔需要攞呢啲即棄餐具喎咁样嘅。 係。都理解嘅。我哋細細个都拎个棒去买粥嘅啫。 佢未出世噶啦，萧小姐睇个样子，即系睇《花样年华》嗰啲嚟睇先知道。 都唔系嘅，你一定理解嘅。OK， 明白晒。 系啊，咁啊都好多谢你啦，系嘛？咁啊多谢晒。咁啊，萧小姐咧，头先都讲得好清楚，我哋可以每人行一步嘅。不过我又唔系净系帮业界，但系都可以听我哋声音。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啊，黄会长你好。 大家好， 嗱，我头先有帮你噶啦，我冇收你钱噶，我纯粹即系听，我真系有啲朋友真系讲$20,000请唔到个洗碗姐姐。咁当然啦，其实头先你都听到噶啦，即系从另一个方面讲啦，咁有啲就觉得咁我哋你用中央洗咪得咯，咁呢啲有冇藉口或者有冇困难咧？黄家和，如果真系用呢啲方法，好似台湾咁，即系租借嘅方法，跟住我哋统一洗翻咁样，得唔得噶？ 中央洗碗的工厂呢在几年前已经是在香港有的了，到现在呢都仍然有几间呢是做的。以前呢都有十几间做的，但是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主要也是 因為一啲中央工場咧，主要係服務一啲比較大型嘅餐廳或者酒樓啦。咁就但係香港嚟講咧，因為有成18,000間嘅食肆啦，咁大部分嘅食肆咧都係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嘅。咁你可以想象咧，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如果喺個配送嗰方面，喺個物流嗰方面，同埋因為做中央形式嘅洗碗咧，咁其實係要備份嘅，因為好多啲碗碟咧，佢唔係話一套就搞掂嘅，咁佢要備多一份兩份咁樣。咁但係對一啲大型嘅連鎖或者酒樓咧，因為佢哋好多啲呢啲餐廳咧有自己嗰個商標喺度嘅，印咗啲 logo 喺啲 嗰啲好重要添，好重要做宣傳。 係啊，做宣傳啊嘛。咁而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咧，就較難去做呢一方面啦，因為個量嘅問題咯。咁同埋最主要都係配送嘅問題咯。咁所以其實後期咧，亦都有一啲中央工場咧係結咗業嘅。咁而家仍然係有嘅。咁但係咧，主要都係服務一啲比較大型嘅企業啦。 嗯，所以聽落去咧，就唔係業界唔想做。其实是有存在实质上的执行上的困难，是不是？ 这个没错了。 是的，当然啦，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参考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但是都有些东西都有段时间了，距离明年四月都还有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讲出来要面对，或者我们一阵间可以再慢慢谈，好吗？黄家骅，我们在新闻之后再跟你谈，好吗？那我们市民大众呢，你有兴趣可以打来1872311 跟我们这个话题的，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寻日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辆报称载有跨境电商货物和食品的入境货车，经 X 光检验后，在货车上检获6箱共826只走私大闸蟹，价值大约50,000元，拘捕52岁男司机。海关联同食安中心上个月起展开为期3个月联合行动，打击走私大闸蟹，直至寻日已经转介35宗案件俾食安中心跟进，其中17宗大约1400公斤，大约7800只大闸蟹冇附有相关卫生证明书。警方较早前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无牌推销强积金计划，警方经调查后再拘捕呢名男子及另外4人涉嫌欺诈。消息指其中3人系前区议员，包括朱光伟、杨旭同赵柱邦，怀疑佢哋作虚假申报，例如喺入职前嘅入息记录。警方表示，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在社交平台和举办其他活动期间，在未有强积金中介人牌照下推销强积金计划，至今共拘捕5名男子，分别牵涉串谋欺诈及欺诈罪，并且在被捕人的住所及办公地点检获文件及电子通讯工具。统计处公布7至9月失业率2.8%，同上次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1%保持不变。各个行业的失业率普遍维持在低水平，同上次3个月期间比较，大多只有轻微变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失业率维持在2.8%的低水平，总就业人数由今年6至8月的371,400人上升至7月至9月的372,300人，增加大约5,8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增加大约7,700人。展望将来，孙玉涵话，与消费和旅游相关活动的持续增长将会继续支持劳工市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蔡塔。 習近平表示，中方支持泰國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雙方要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以及重大關注的問題上相互給予堅定支持，中泰要做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排頭兵，加快中泰鐵路建設，拓展數碼經濟、綠色發展、新能源等領域合作，擴大人民交流。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大打擊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跨境犯罪，為兩國發展營造安全的環境。新華社報導，蔡塔表示，泰方將與中方一同構建更穩定、更繁榮、更可持續的泰中命運共同體，又指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他又說，泰方將全力保障中國公民在泰安全，歡迎更多中國企業赴泰投資，更多中國公民赴泰旅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明日稍後轉吹北至東北風，晚上清涼，气温降至最低的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及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青葵公路往青衣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系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往荃湾同埋去狮隧方向嘅车龙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较为车多。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码头涌道同埋太子道东咧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十点至到听朝嘅清晨六点钟，码头涌道往观塘方向通往太子道东天桥嘅路段咧系会临时封闭，而跑马地南塘道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清晨六点钟，近住梅林别墅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話會探討向有潛質體育項目投入更多資源。香港象棋總會秘書長黃家寶： 政府自己都有自己嘅準則，咁受歡迎啊！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準則嚟嘅。咁同埋睇下佢係咪一個群眾運動，好唔好及？ 香港霹靂舞代表施嘉欣： 最需要嘅就係場地，等香港嘅 B-ball 可以集中喺嗰度訓練咧。咁我相信會係一個好好嘅環境。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 自由風，自由風。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于11月9号推出，取代 Leisure Link。 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按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 互联网和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才用得的 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快点登记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不如我哋揾翻黄家华先啦嘛。黄家华喺咩度？你好，黄家华系啦，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华。头先咧，我趁一路听新闻啦，一路咪扫下手机咯。今日睇下先。头先咧，我睇到英格兰咧，其实佢哋都行紧噶啦。不过咧，其实又系话宣传不足。即係喺個市面上，即係有啲食肆都話都唔知喎。咁、不過啲人都話係應該要減數嘅。不過就有陣時喺真係實行起上嚟咧，都面對不同類型嘅情況啊。咁啊，頭先講咗呢個中央喺度洗清潔啊、洗碗啊，面對唔少困難之餘咧，其實如果真係唔俾堂食去俾一啲餐具係交餐具嘅，其實而家大唔大爭議嘅咧？係咪真係好難搞咧？ 如果是棄用一些膠的餐具的話，在目前來說呢，就你說難搞呢，又不能夠說完全搞不到。因為始終是需要找一些替代品。現在目前呢一些環保的餐具如果要嚟代替一啲塑料嘅餐具嘅话咧，喺个成本方面咧，第一就系较为高嘅。咁成本咧可以比起目前一啲塑料餐具咧就高大概30%-50%，甚至如果一啲高档次嘅环保餐具嘅话，因为用嘅技术啊、物料啊都唔同嘅话咧，咁可以系。倍數咁樣即係個成本係增加嘅。咁當然咧，一啲中小型嘅企業咧就唔會用到一啲咁貴嘅好餐具噶啦。咁而家目前咧，好多一啲食肆咧，特別譬如好似一啲大嘅連鎖啦，同埋酒店啊、會所啊咁樣咧，咁因為有幾個方面咧，佢哋目前咧都願意採用環保嘅餐具嚟代替塑料嘅。 係 主要原因咧，佢哋當然係要計算個成本啦，但係咧喺個形象方面咧，喺嗰個環保嘅意識方面咧，佢哋都願意投入多啲資源喺呢一方面咯。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對一啲中小型的食肆呢，始终目前来讲，因为虽然说现在立法会已经通过三读了，那要等到明年第二季才推行呢，那在这段期间呢，很多食肆仍然是不会主动这样去采用环保的餐具的，因为始终那个成本的考虑。 我王家华，其实呢就我们以前呢就去啲小型啲嘅茶餐厅啊，或者系啲食店呢，其实佢都用啲都系再用㗎啦，其实都系用筷子、用刀叉，都系金属啊，都可以，即系唔会即弃嘅。即系堂食系咪呢，在而家嚟讲，都唔系一个最大嘅困扰。我谂堂食用翻呢啲可以再用嘅餐具再洗嘅啫，或者系花少心机，以前都洗到嘅，而家又烦啲啦，人工贵。咁但系咪重点都系外卖嘅部分？而家你系咪关注外卖嘅部分有冇啲替代嘅啲餐具啊？可以系第时，我谂第二阶段更加系甚至乎啲外卖盒啊咁，系咪呢个系你比较啲行业比较关注啲啊？ 這個當然啦，因為外賣的盛器啊，同埋啲譬如話杯啊、刀叉匙啊咁呢啲咧，一般譬如茶餐廳或者一啲小店咧，都會用一啲塑料嘅物品嘅。 係。 咁呢個亦都係成本嘅考慮嘅重要因素啦。目前咧，譬如話有好多一啲就算係茶餐廳都好啦，都開始逐步咧，採用一啲環保嘅飲管。咁呢啲飲管咧，就譬如話用竹做啊，用一啲紙做啊，或者其他嘅物料嚟到代替塑料嘅。咁逐漸亦都多嘅。咁但係咧，就始終係 推行嗰方面咧，我哋都遇到一啲困難。而家目前如果我睇到咧，就係、是就算係茶餐廳採用一啲環保嘅飲管咧，咁多數都係一啲集團性經營嘅企業咯。 係 啊，咁如果啲細店嘅，因為香港嚟講18,000间食肆咧，好多都係一啲中小微企嘅食店嚟嘅，咁喺環保嘅意識未夠強嘅話，同埋喺成本嘅考慮之下咧，佢哋暫時都唔會用住。 明白。 咁但係始終咧，法例咧就通過咗啦。係 啦。 咁我哋亦都會盡量咧去同環保署同埋一啲供應商。因為而家呢啲環保嘅餐具咧，主要都係來源自內地啦，同埋一啲東南亞嘅地方嘅。咁我哋如果可以揾到多啲貨源，而係可以喺嗰個採購量係比較大嘅話咧，咁喺個價錢嗰方面就會相對減低咯。目前嚟講，其實嗰、那個因為個採購量咧，未去到一個點咧，係可以令到有一啲議價嘅能力啊。咁所以好多一啲供應商咧，佢採購存倉各方面咧，亦都要喺一個成本嘅因素嗰度要考慮到。 明白。 嗱，其實除咗我哋嚟緊出年四月咧，就無論你堂食又好，外賣又好，基本上你應該唔會再用到呢啲食器嘅餐具啊咁樣之餘咧，另一方面咧就係嗰、那個垃圾徵費啊。咁有業內人士就話：哇，兩樣嘢加埋一齊就好大，要適應喎。咁依家你哋嗰個安排係點樣？已經迎接緊呢一樣嘢，做緊啲咩準備功夫咧？ 唔好話迎接啊，其實我哋係 應對啦。 有好多食肆咧，都其實係願意去配合政府嘅政策嘅。係咁，但就我哋要考慮到個成本嘅問題嘅話咧，未來嗰、那個成本嘅增加咧，有可能會轉嫁俾消費者啦。咁呢同埋呢方面如果垃圾徵費咧。因為以一啲膠袋啊，同埋以個重量去計算嘅話咧，咁對個餐廳嘅成本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啲壓力嘅啊。咁但係冇辦法嘅，咁呢方面我哋都要考慮到整體個即係環保方面嘅意識啊，同埋即係整個社會對環保方面嘅推行啦、 啊。係係，黃家華， 咁、呢個我哋 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其实你觉得如果垃圾征费一个普通的食肆系茶餐厅，可能要俾多几多钱一个月去俾呢个垃圾征费咧？其实系咪一个好大的数额咧？ 如果以数额计又唔算一个好大的数，我相信咧，如果普通的一间小型的茶餐厅，可能佢都系俾多一两百蚊啊咁样啦，因为主要都是在那个用的那个垃圾袋啦。 明白。 但是环保署亦都是推行一些活动呢，跟业界合作，希望是可以通过环保基金呢，是可以申请即是一个颇大的数量呢，前期的话其实是免费给一些食肆来到用的。咁呢方面呢，我哋都積極同環保署嗰邊係配合。 好， 唔該晒黃家和， 一齊做多啲環保啦。 好，黃家和呢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中風康復者 Patrick 同我哋分享揾到善道會龍情方服務之後嘅改變。 有唔同嘅姑娘啊，令到好嘅。第一就係令我心理好靜，覺得舒服，唔需要驚怕。人嘅心理一定要變，如果人哋提醒你呢，能夠做到的去试一下，试一试可能越来越得的。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三十集压轴篇茶饭人生。 我们本来是执笠的，不过奇迹出现，天啊厚待我们、那我们就当回馈给大众。 茶医师，我送四个字给你。 怎样？ 我佩服你。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依家咧就系夜晚嘅7:47，一般如果嘅打工仔咧，可能好多都啱啱放工啊，放咗工一阵啦，系嘛？咁有一啲咧就系仲翻工嘅。我而家讲紧点解就系翻工啊，放工咧就系谂紧放工，好多时咧啲朋友都会谂，不如我哋都要轻松下，如果玩下。其实香港有啲人成日话香港冇咩玩，翻晒大陆咁样。当然啦，呢、這个我哋都系一小时生活圈咧，去边度都系增进消费都好。不过留翻香港其实有咩玩呢？我 有啲好刺激嘅喎。 系我就未玩过啊，何巨业，你其实玩过未？ 我未玩过，但我睇人玩过。因为当你行山咧，你知早几年好兴行山噶嘛，你行到上山咧，而家都兴嘅。你行去西贡咧，喺沙田玩山个头行去西贡，你一定会上到见到个行滑翔山热点。 系 咁啊，就好刺激嘅。我有朋友都玩过，佢要排咗两年先有机会玩到第一次。 哦，点解咧？因为要登记。 唔系，因为你自己唔识噶嘛，你一定要通过一啲嘅即系组织啦、网站啦安排，你有教练陪你去玩，带你玩。所以咧。是一个几吸引的项目，不过安全都至上。 是啊，因为以我所知现在玩就不用登记的，不过你那间协会啊和你的组织里面呢，现在就有个更新登记名册的。讲的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呢，今年呢都发生了6宗滑翔伞的事故的。是啊。所以政府呢昨天都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呢都有讲，香港滑翔伞协会和国际滑翔伞协会呢将会在今个月的31日开始推行滑翔伞活动实名登记系统。咁呢两个组织咧，就除咗会负责管理同埋更新嗰个登记名册之外咧，亦都会为登记嘅人士提供带有注册编号嘅标签。即系我估就系会唔会好似我入去一啲屋苑游水俾个标签咁样箍住咁啦，系嘛？同埋咧，即系贴喺嗰个滑翔伞装备嗰度有展示，即系认得系边个打边个，边个用紧嘅。 呢个好理解，因为喺就好似飞机翼咁样印咗个号码。咁啊喺滑翔伞印个号码，咁好容易揾得到睇得到。但系点样个人个标签咩意思咧？我我真系有啲未理解。 咁啊，梗系问一下即系相关人士啦。 系咪好似跑步嗰啲比赛咁后边挂个名牌咧？ 唔系嘛。 系啊。 咁我哋请嚟咧香港滑翔伞协会公关事务经理阿关欣怡同你倾下嘅。关小姐你好。 系。系关欣怡你好。 系啊，我未有机会玩过。系啊，我想问你咧，如果我哋而家呢一个更新登记名册啦，同埋登记人士要有一个注册编号嘅标签咧，其实系咪好似头先啊？阿何巨业就话好似人哋跑步马拉松咁样贴住一个 号码喺背脊， 定系点样噶？ 都类似噶，其实我哋系啊，登记咗。資料之後咧，政府就可能會個別每一個飛行員就會有一個自己嘅編號啦。咁我哋就可以貼喺我哋嘅頭盔啦，或者喺我哋嘅滑翔傘上面啦，咁就會容易啲識別到係邊一個飛行員咁啦。 但系其实有冇在于安全啲？因为之前就系讲紧好多滑翔伞嘅事故啊嘛。我头先何巨业话朋友，佢嘅朋友啦， 系啊， 就 系、是、等两年， 等两年，跟住你话系咪真系要上好多堂咧？其实最紧要就揾到个教练排紧队嘅啫。其实系咪有在于个安全性咧？ 系啊， 其实。當然我們的協會呢，即我們一直都推廣和強調每一個飛行員呢都要遵守一些安全的指南的。這些都是基本滑翔傘安全措施要預防的啦。但是即好像駕駛一樣，其實路面上都總會有人違反一些交通規則的。所以你說是不是有一個標籤就可以幫到曬咧，咁又未必嘅。 咁我想問啦，其實我知啦，就早年咧，其實呢個申訴專員公署都有啲嘅調查報告，都建議咗好多規管嘅方向嘅，有啲建議嘅。咁但係似乎今次啱啱講嘅呢個登記咧，其實嗱，頭先登記嘅人啦，同埋登記嗰個滑翔傘本身啫。嗱，我諗登記滑翔傘就好易理解嘅，即係我哋而家開始放無人機，個無人機都要登記啦。 佢要上堂添啊！ 要上堂，要考試嘅，都最低級別唔使，但係中級別嗰啲要啦。咁但係個人咧？嗱，而家如果講滑翔傘個人，嗱嗰個滑翔傘器材就要登記，因為可能有啲安全標準，甚至會容易適應。咁個人啊，登記咗之後又如何咧？佢如果唔係收費，佢又唔使註冊，又冇其他啲規管，係咪登記自己遊行地玩，有個登記制度解決安全問題咧？點樣去幫到佢救援咧？ 飛行員咧，基本上同外國一樣，即係如果你係獨立嘅飛行員，即係你 solo 飛咧，係冇特別嘅監管嘅。係。咁其實同外國都一樣係咁咯，就除咗外國有一啲都私人經營嘅飛行場地，佢哋就會有自己嘅規則啦。 係係。 咁但係我哋中國香港滑翔傘協會咧，都好鼓勵香港嘅滑翔傘飛行員咧。都通過我哋啦，或者一啲國際 FAI 認可嘅滑翔傘組織咧，可以攞到個執照嘅。咁因為我哋喺場地同埋飛行方面咧，都制定咗規則同埋一啲指南。 明白。嗱，我睇到阿林世雄局長佢講咧，希望推行呢個實名登記同埋標籤制度之後咧，可以幫到救援啊、調查、執法諸如此類啦，辨識到嗰啲參與活動嘅人嘅身份。嗱，我諗如果純粹自己去我自己買器材，自己去玩啦，我自己識啦，咁但係淨係登記咗個人，但我唔知佢嗰日去咗飛嘅喎，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嗰個人，我知佢有喺個名冊上面，佢會識玩嘅，佢會玩，但係佢嗰日去飛，咁佢又唔知冇呢、這個。冇呢個機制，咁點去幫到救援呢？去咗邊又唔知道，會唔會其實除咗呢個登記制度之外，會有啲嘢器材上幫到揾翻佢，萬一有意外同埋一個有個指標啊，佢叫做通知我準備玩啦，咁方便即係有需要真係救援呢？我呢個角度，你哋協會係點樣睇？ 其實我哋每一次飛之前咧，我哋都要打電話去民航處通知佢哋，我哋喺邊一度要進行呢個滑翔傘運動 嘅。哦，即係自己單人去玩都要嘅。 一正常嘅程序係應該要嘅、 哦， 因為附近都可能會有飛機飛行啦。咁我哋都要通知佢，我哋例如我哋而家喺大嶼山啊，咁我哋有十個飛行員準備呢個滑翔傘運動，咁我哋會係幾多點開始，大概幾多點完，咁就通知佢哋咁樣咯。 係，即係呢個係法定嘅要求嚟噶，而家。 唔係法定嘅，但係我哋係會咁樣做嘅。 係啦，因為依家唔係一個必須要立法嘅嘛，即係都一個。 因為而家其實都未立法。 冇法，即係只不過你有啲咁嘅制度係幫都幫到手嘅，就等民航處知道，有得同你哋配合咁解啦，係咪？ 係啦，係啦， 仲有咧，我諗我都想了解就係、是，其實如果嗰個滑翔傘佢而家包括咗啲資料又登記咗啦，係咪佢無論係？教練的身份啦，佢嘅執照來自邊個國家啦，擁有啲咩設施啦，同埋有啲咩嘅詳盡記錄係你哋會掌握到嘅咧？ 同過去二十年一樣啦。咁我哋協會咧一直都有負責收集咧，同埋管理一啲會員嘅資訊嘅。咁佢哋個人資料包括名啊、聯絡資料啊、使用啲咩裝備同埋佢哋執照嘅資料啦。咁嚟緊嗰個實名登記系統啟動咗之後咧，咁政府都要求我哋每個月咧透過電子嘅方式咧就傳遞俾佢哋嘅。 哦，即係通過你係一個即係一個中間人啦，你收集曬啲資料交翻俾佢。咁要你哋唔喺你度登記咧就唔得噶啦，即係當有一個實名登記制度之後。 而家暫時都仲係自願， 仲係自願嘅，第時先有機會強制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你哋一個協調咧，作為一個熱身啊，我希望可以作為第時個管理上邊一個前期嘅嘗試。其實喺呢個角度，你哋有冇諗過？頭先我點解成日諗咧？譬如個滑翔傘去咗邊，冇人知。其實有冇要求？既然個滑翔傘可以安一啲簡單嘅信息系統，既然你哋都玩咧，就會通知民航處啦，即時咁話聽，呢個系統即刻可以監察到，要揾到佢都有個電子系統揾到嘅。有冇用咩外地有冇咁嘅要求噶？我想問下， 外地都冇咁嘅要求嘅、 哦，即係冇呢個導航系統嘅位置偵察器有冇喎？ 自己獨立嘅飛行員可以選擇用一啲 GPS 嘅服務嘅，有一啲 device， 有啲儀器啦，咁你可以係一路記錄住你自己個 GPS 位置嘅。咁、 哦、 當你有事嘅時候咧，你可以撳到 SOS 啦，去通知到話俾人聽你而家喺咩位置啦。記錄住你而家喺邊一度啦，咁樣嘅。咁、但係就暫時都係唔係強制性嘅。 呢個咁嘅模式可唔可以第時推廣一個所謂強制嘅安全？一個制度咧嚇，譬如你喺等於飛機啫嘛，你都話俾聽我個航線喺邊啦，你玩滑翔線，你都可以通知到民航處有啲偵察住你啊，這 個、 有冇可能㗎？ 要睇政府要想唔想咁樣做咯，但係其實係咪咁必要性咧？因為其實滑翔傘都一個運動啦，即係如果你有咁樣嘅要求係，可能因為覺得滑翔傘呢一個運動嘅危險性可能比其他運動更高，所以就覺得要特別咁樣做。即係你踩單車，你唔會覺得哦，我要有個 GPS track 住你呢個人架單車踩咗去邊。咁其實滑翔傘 其實跟其他運動的風險是差不多一樣。 嗯，我想即我都明白的，但是因為申訴專員公署呢在去年都清晰說過了，過去四年呢本港曾經發生，當時說了本港曾經發生兩宗導致滑翔傘飛行員致命的意外嘛，還有一宗滑翔傘的誤降馬路被車撞到的嚴重事故。再加上因為我們香港的人口啦、地方的密集度啦和外國有些不同的，所以才特別指你出來，即是現在就不是我們特登打給你即管理 的， 所以呢我們的窗口是一致的。 我明白， 所以我們都 想提高這個， 是啦，所以大家都在想緊，哦，你申訴專員公署提醒啱嘅，我哋同外國唔同，不過我哋有啲咩做咗，而係做得好，而唔係純粹做咗咯。 其實如果想提高滑翔傘運動嘅安全性咧，我個人覺得係仲有好多方面可以入手嘅，除咗呢個實名登記，其實例如一啲場地方面咧，我都覺得可以借鏡一下外國啦，即係最基本，例如可以設立一啲告示啦。因為我哋好多起飛場咧，都係同公眾咧一起共用嘅，咁可以有一啲告示係俾公眾知道，即係有滑翔傘運動進行緊啊，又或者甚至係可以個別規劃一啲合規格嘅起飛場同埋降落場，即係等啲飛行員可以冇顧慮咁樣進行呢個滑翔傘運動咯。咁我相信如果咁樣做到嘅話，其實滑翔傘運動嗰個安全性就可以提高好多，即係原則上就好似單車會有單車徑。咁你踢足球有足球場，咁我哋其實而家未有一個好 proper 嘅起飛場、降落場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你頭先嘅建議，就好清晰啦，係嘛？即 係 等大家都覺得，喂，政府可以幫手做啲嘢啊， 都啱嘅。 好啊，咁啊，首先多謝曬官小姐先，官小姐咧就係香港滑翔傘協會公關事務經理啊。我諗頭先即係點解咁慾緊咧，就係、是、大家都想，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嘢玩嘅。不過如果樣嘢都要管制，就當然唔想啦。但係點解又要安全情況之下，又要令到大家覺得，哎，登記制度原來自愿嘅啫，就唔係立法係。自愿都好啊，至少多啲资料嘛，系嘛？ 冇错，点样帮佢安全地玩啫？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自由风时间咁多，拜拜。